我们听到的这首周笔畅的《风》就是本周的中歌榜冠军单曲。那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 Not Typical 的主打的这样一种电子复古风格。这首歌呢，是由香港著名作词人周耀辉参与填写，记录和描写的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信息被风转转来转去这样一种现象，当然也值得引起大家的深思。周笔畅这张 Not Typical 呢，通过写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反思了某种现状，又渗透出作为时代前卫女性的一种观点，用音乐作品来抛出了一个话题，也是供大众来探讨和思索了。在下面这首歌当中，他邀请到了台湾作词人葛大为来写信息过剩，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周笔畅的答案叫做耳鸣，那就是对无意义的信息要做到视而不见。 多催泪的悲剧，在长途的旅行没改变我。他和他的耳机里，地球未必圆形，各不相同。这时代的规矩，你尽管是你，我也不会失去我。一个人的共鸣，在该笑的时候，我可以难过。外面杂讯这样多，谁记得住几秒钟？看上去就像流星，偏偏我太冷静。持续在震动，人间免不了有难留，我只是为了不弃，我不怕我输你。我耳鸣，我想听。我耳鸣，请安静。 千百种滤镜，恨自我的造型，你参与什么？别都交给基因，至少还有默契，来一段便走。这时代的规矩，你尽管是你，我选择是我。笑的时候，我大方难过。外面杂讯这样多，谁记得住几秒钟？看上去就会流星，偏偏我太冷静。地球持续在震动，人间免不了有难留，我只是为了不弃，我不怕我输你。 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周笔畅。 短发生的 起出门不合适，就换个姿势，对键盘打字，地球彼端发生的大事，迟早被稀释，我懒得预知，不算事实也好过你语无伦次，他既非常识，不算事实还不是 这首《无所事事》可以看作是周笔畅写的一首命题作文。筹备专辑的时候，他接到了要创作这样一个任务，于是呢，带着电脑键盘在北海道漫天遍野的雪地当中驾车游玩。那这首歌我们听上去是这样的随性而清冷，相比较以往他的专辑实体来发行，这张专辑发行的模式也是非常的 not typical， 非典型，结合 APP 的营销，又配合每首单曲的造型，主打的是付费下载市场。那这样完整性极强的专辑发行营销模式也是颠覆了传统的一种专辑的发行模式。除了个人专辑，周笔畅也是演唱了多首 OST，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为电影《闪光少女》所演唱的插曲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稍后我们还可以听到他和白举纲为择天记所演唱的片尾曲注定。 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呢。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啊，就算你要回来，我一定会到达。如果你说这傻话废话谎话，我用尽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 只剩下巴掌，看着我用尽我的。 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双休日期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白天光照不错，气温逐渐回升。周六受到霾的影响，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周日比较适宜假日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天气仍然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摄氏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耿化。那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感受到的是周笔畅的新专辑 Not Typical。 这张专辑的概念是源自2016年他和陈珊妮大包子合作的《被中立拖累》。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是 Do I need to go cause I'm not typical， 同样是电子化的风格。 危险冒险都不瞬间表演壮烈，暴风里头蜿蜒，只牵着嘴闭眼导演。 Do I need to go cause I'm not typical， 与同一个手像梦有所保留。 I'm hungry for more， your food is not fresh， 被重力拖累。 Hey hey hey yeah， 被重力拖累。 my point of view. Just to be crystal clear to let you know, I play to win. Don't wanna wait, let's jump right in. You go like Fanny, it's no freaking tune. For me to find someone cooler than you. Since we're in the right place, the right time, why pretend you don't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Call you back, call you phone, call me when you want. Baby, you're the one, you're my fascination. Touch me there if you're there, hit me with your charm. Baby, you're the one, you're my fascination. Whoa, I wanna give you all my love. Whoa, I wanna give you all my love. Whoa, I wanna give you all my love. Baby, you're the one, you're my fascination. I'm all systems go. You're overriding me with your control. It's such a mystery how you take me there. You shut it down, sending me right up in the air. You feel like Fanny, it's no freaking June. For me to find someone cooler than you,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Don't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我们听到这样复古 disco 和 new wave 结合的 fascination 来自周笔畅，作为大众选秀最火那届超女，在歌坛也是十多年的沉浮，周笔畅已经放弃了技术派，而选择一种个人喜欢的风格，恰如其分，通过音乐来表达出来。接下来是拒绝平庸的强迫症。有的时候呢，强迫症是完美主义的延伸，只有追求细节的人才可以不断带来惊喜。那周笔畅就是这样做的。 心情一突然想参观美术馆，谁帮忙开门？两小时重复走在某条马路，听了几首歌。这样的人生不自主亢奋，任谁孤不一阵，完美主义象征责任。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品质收集一种独特，限制是不孤独的，我想验证。欲望是要扫不着只留抓痕。别轻易就解释我暗示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呢？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着轮回，相互中安慰，体悟了什么才是本真。也随着你的死，原谅我的强迫。星期怎么还有两个下午没安排行程？手机上显示不认识的号码，飞翔起来不可。有太多的问题，每天流浪着，但不管就跳 昧主义制造规则，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品质设计一种独特，限制是不孤独的，我想验证，欲望是样扫不着直流抓痕，别轻易就解释我，乱世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 No 那么累，也不是自愿，人不想支配，眼前的一切小数着轮回，像某种安慰，体悟了什么才是被谁人捏碎中特色，原谅我的强迫症，那么累也不是自愿，人不强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着轮回，像某种安慰，体悟了什么才是被谁为。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是呈现女孩双生面的七分钟好女孩七分钟坏女孩，在这首复古 disco 混搭电子风的作品当中，我们听到周笔畅的唱腔非常的俏皮可爱，而黄伟文的词简洁也是值得回味的。这首歌还特别借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 Cyndi Lauper 的成名曲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让两个不同时代的时尚女性也是来了一次巧妙的碰撞和相遇。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大包子葛大为为周笔畅创作这样一首超现实主义的《永昼》。周笔畅去北极旅行的时候经历了极昼，他就预想如果一直在曝光的世界中是怎样一种感受和状态呢？稍后我们还可以听到他为电影《逆时营救》演唱的主题曲《岁月神偷》。 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周笔畅。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放了

飞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词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过啊，可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啊，一沉默比眼泪一阵好时光，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